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我是张德芬。今天想继续跟大家探讨关于疗愈父母关系这一方面的问题。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跟大家说，这是我的上师萨古鲁说的。他说，如果我们在自己的情绪、情境和故事当中，就像在一个交通堵塞很严重的车子里面，我们在里面会觉得非常的焦虑，非常的不耐烦，然后感到挫败，很挫折，所以情绪当然不会好。但是同样的这个塞车的情境，如果你是坐在山上看，在远处的高楼看，那么感受就完全不同了。你可以看到那边塞车塞得好严重哦，车子都不动，但是因为你自己没有身在其中，所以很容易就能够跳脱出来。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情境，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负面情绪，我们越是沉浸在里面，就越是不可自拔。然后呢，自己就会以受害者的身份、受害者的感受，不断地去跟别人诉说这些故事和情境，而这样的行为又会助长我们产生自哀自怜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又强化了这个故事的重要性和真实性，又让我们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了。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在生活当中，电光火石之间会惊鸿一瞥地看到了自己的一切面相。比如说，你应该听得见脑袋里有声音跟你说话吧？不要以为这是神经病，这是真的。我们每个人的脑袋都会说话，它把我们看到的东西全部都贴上标签。比如说，现在我面前有一棵树，我就会说这棵树真高，或是它真绿啊，忍不住要做一些评论。其实这棵树就是树，当我为它贴上标签的时候，我已经跟它隔绝开来了。我应该就是去感受这棵树，而不是听从脑袋里的声音为它贴标签。不过既然我们能够辨别到自己脑袋里有一个声音，那究竟是什么东西辨别到了呢？其实那就是一个观察者的意识灵在，也就是说，在电光火石之间，我们是可以感觉到有一个观察者在观察一切的。那我不知道大家在情绪上来的时候，有没有曾经能够冷静地看过，看到自己此刻非常的愤怒，可是这个怒火太大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制止它，我必须要继续发火。有没有像这样电光火石之间的一瞥呢？我就邀请大家在生命当中，在生活当中不断地去看见自己，其实就是一名演员，在演出一个剧本而已。这个看见，这个观察者，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自我成长的一个标的物。如果我们时时刻刻能够跟这个观察者同在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就能从交通拥堵的车子当中跳脱出来，在高楼上看着底下堵车的情形，而不会深陷在里面了。今天我就想邀请大家想一个小时候的悲惨故事，当然是跟你父母有关的，就是父母怎么样亏待了你，怎么样对你不好，让你觉得耿耿于怀，长大之后跟别人说起来这件事情，都还是会愤愤不平，觉得特别的委屈，很多的负面情绪都会被这个故事和他的情境带起来。现在我就邀请你想到这样的一个事件，然后你试着找一个人，或是对着你的书桌，对着书桌上的一个摆设，你的台灯，任何一样东西，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人来告诉他这个故事。当你再一次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用观察者的临在的感觉来说，带着一种远远望着堵车的那种感受来述说自己小时候经历过的这个悲惨的故事。试着从当初的感觉当中跳脱出来，好像在描述别人的故事一样。 我邀请你此刻能够这么做，把对你影响最深的一件事情，让你觉得愤恨难平，让你觉得受伤很重，极端的恐惧，或是觉得没有安全感，不被爱，觉得委屈，不被公平的对待，不论这个感受是什么，希望你现在能说这个故事，同时把这些感受带起来。但是我们要维持观察者的灵在，看着自己在重复报道这个故事的过程。做完这个练习之后，看看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故事当中更多的跳脱出来，也从这些负面情绪的包围当中，能够有一个更理性的态度去回观这整件事情呢？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